消失，常萦绕在我心里，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，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，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，常漫步在小雨里，在小雨中寻觅，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，常萦绕在我心里。起我的回忆，

梦更深，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，天空中星辰如透一滴眼，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，更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，活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